在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发表不朽经典著作《建筑艺术论》纪念日之际，第十七次五二一建筑节和第十二次建筑美学讨论会将于5月9号到12号在平壤举行。本次建筑节和美学讨论会的主题为靠自强力飞跃的主体建筑，将由全国的建筑设计、施工、建材监督、科学研究、教育机关和有关单位的干部和劳动者参加。五二一建筑节将有从各岛直辖市建筑节中当选的绿色建筑形成设计图案和市郡城市规划形成设计图案等建筑设计图案、国产化的装潢材料、家具制备用品、建筑装备以及器具和工具实现设计信息化的程序推出，并有一些建筑部门的科学论文发表。建筑美学讨论会将九敬埃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迎来一个建设全盛期的不朽业绩，而通过黎明大街等纪念碑式建筑物的建设，打造现代化大街建设的榜样和标准，开创主体建筑发展的新境界等进行讨论。